招募电话：133-0112-5077，133-0112-5077。 为爱车贴膜，就来 Xpel 高碑店文洁旗舰店，采用德国空气净化设备，真正无尘化车间，专车专用 DAP 切割软件系统。Xpel 只贴膜，贴好膜。祭祀高速高碑店南出口即到，咨询电话03127937118。 嗨，我是英奇，欢迎关注经典969官方微信，发送两个字主播就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了。我会定期组织一些有趣的活动，有机会和大家面对面进行互动哦。节目当中欢迎你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和我互动留言，现在就关注经典969官方微信吧。九六九，一点动听，一点动听。 为梦昨夜昨夜， 我就站在， 每次都想呼喊。 爱是一道光，如此美， 轰轰烈烈，把握青春年华。 Listen to the word。 经典小了小，欢迎来到一点动听点歌环节，我是英奇。看到有一位叫做菠萝馅儿的听友说想点一首 Tank 的《全世界都停电》，并留言那段时间周杰伦、王力宏、林俊杰、潘玮柏、 Tank 都没少听，但是后来的十年基于人的歌还常有，综艺也看得到，所以听他们的老歌没有太大感触，只有听了 Tank 的歌鸡皮疙瘩都起来了，真的瞬间拉回到十年前。玩炫舞玩飞车写到这儿我竟然泪奔，很触动的留言，真是满满的回忆杀呀。那么如果你也有想要点播的歌曲，欢迎来到经典九六九微信公众号留言，分享你想听的歌和故事。每天上午9:30，一点动听，不见不散哦。 让我无法忘。 距离笑声最远的房间，单独隔离，寂寞的盘旋，全世界都停了电，全世界都封了街，我所有窗子外面被贴上黑夜，我呐喊思念却没人听见，却忘掉几点想的是疲倦、哦、全世界都停了电，全世界白雪满天，才发觉在我时间有回忆碎片，一侧梦翻身就自动凉鞋，卷着身体缩成一个圈，剩一个句

之人懂得切身处地地为他人着想，有着至善的本性，和这样的人交往永远放心。正如《论语》上所说，厚道之人可以托六尺之孤，可以寄百里之命，临大节而不可夺也。经典久了久，我行奇，厚道之人拥有稀缺的品德，这样的人单凭一个性子足以在任何时代安身立命。 是天空的魔幻，第一天的纯真色彩。